好，我们时间已经到，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用这段时间越加理解他自己的工作。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叫我们都得着益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OK， 嗨，我希望今天大家有多一点问题，因为我发现今天我这张讲义设计的可能东西还是太多了，所以像这样的时候通常我就会一直讲到后来我也不太确定我到底讲的有没有meaning， 有没有意义。所以我希望我就先问大家读这段就是第三章的后半段，关于圣灵降下，约翰使徒约翰的见证，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比较总括的问题，或者你们觉得读这一段的难度如何？ 他一直有一个核子论，他翻成核子论，这应该是你讲过的概念，但是这个词翻的就很怪。 Filioque， 据我所知好像的确是核子论，你有上网去查过吗？ 没有。 等一下哈，我看一下中文。你知道这核子论他讲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我们的尼西亚信经里面，对，核子说或核子论，Wikipedia 是讲核子说，但是核子论我想应该 OK， 就是圣灵是从父发出，也是从核从子发出。我忘记中文的那个 Nicene Creed 尼西亚信经它是用什么的用词？我看一下。你们知道核子论就是宜兴在问的，知道他在讲什么吗？就是圣灵到底是不是只从父发出，或者是只从父借着子发出，还是圣灵是从父发出和从子发出？这个是就是争议的论点。那我们的信仰告白或者我们的那个信经在尼西亚信经里面说我信圣灵为主，为赐生命的根源，从父和子而出。这和子而出是第六世纪后来加进去的，原来这份第四世纪的文件因为这个 clause， 因为这个核子而出，所谓的核子论造成了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分裂的原因之一，有许多的争论。 OK，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就是整体来说第三章后半段。 他还用了一个词叫经世的三一论 economic trinity。就经世的他要对比的是 内在或者本质的。就是就三一上帝外在工作来说。Economic Trinity， 上帝的外在工作，或者从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得知的三一上帝。OK， 所以我可以把经世把它等同外在工作。 Yes， 可以 强调三位一体的外在工作。 Economic 通常对比 字的翻译是 OK 的吗？ 我看到很多神学的作品似乎是这么做，经世。我想中文的大概就是他是在世界上有经历，就不是在永恒之中。你懂我的意思吗？ Yeah. OK. 这个我不知道跟经济有没有什么关系， economy 是否有关系。但是他们翻译成经世，但是就是一个技术名词好了，你大概就知道经世就是讲说外在的工作，属于时间和空间的，不是属于永恒，不是属于内在，不是 immanent， 不是内在的或者上帝本质的。 OK， 还有什么吗？吴大哥，你们那边读这一章呢？ 我是还在聊那个，有一半这样子，我也不晓得怎么问。秀燕，我有读我。 秀燕姐，你有没有什么感想？ 觉得之前我们说一个概念就是圣灵是由父跟子发出的，但是他这里又把父跟子的关系讲得比较详细，然后让我们知道就是双重的差遣，这个就会很清楚这样子。 对， 但是他后面也有讲到一些因为宗派的不一样，然后引出的这些问题的探讨可能之前没有面临到，那今天可能就可以听牧师你解释一下。 OK， 我会试着解释。好，好，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教材。今天我们看的是所谓约翰的见证，就是 Ferguson 在讨论圣灵的赐下的时候，他分成两个段落。上一次前半段我们讨论的是路加的见证，当然路加的见证就是主要是使徒行传。对路加来说，圣灵的降下自然就是环绕着这个五旬节这个高峰或者起头来打转。那约翰的见证是如何呢？约翰他是如何论述圣灵的赐下？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的主多次提到他要差遣保惠师来，他要赐下圣灵。那么这个是不是有所谓的约翰的五旬节？也就是说在约翰的见证里面是否也有一个跟五旬节平行的概念？这是在52到53节。尤其是约翰福音20章21到23节，就是耶稣复活但是还没有升天之前见到门徒，然后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这是否就是约翰的五旬节？你们读觉得在这段里面 Ferguson 他做出的结论是如何？ 不是啊。 不是嘛，对不对？他说跟五旬节可能有点相关，但是这是一个在救赎历史上更独特的一个事件，就是耶稣还没有升天之前，复活之后，对门徒们吹一口气，这是象征或代表特别，要他是怎么说？他代表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是揭开新创造，在第53页，也就是说。这个新的创造就好像是起初的创造是有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这个也代表耶稣的高升也接起一个新的世代的来临，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圣灵的世代来临，他将不再以眼见或与肉身的方式与我们同在，但是以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第二个意义，就是装备使徒或者那几个门徒侍奉相关的经文。我们今天会看15章26节，但是15章26节之后有一个15章27节，15章27节26节说圣灵要为基督做见证， 但是27节特别提到，而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一开始就与我同在。也就是说，圣灵的降临，或者说之后耶稣复活之后对他们吹的这个气，应该要叫那几个门徒们，那几个使徒们想起15章27节，耶稣曾经为他们说，为什么他们这几个人会特别领受圣灵，因为圣灵在这几个使徒身上有特别的工作，就历史救赎历史上面只有他们有这个工作，我们只能说是延伸性的有这样子的工作，为基督做见证。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那个吹气不能完全与那个在五旬节圣灵普遍的降下在基督的身体身上完全打上等号，因为约翰福音12章就Ferguson 的概念是特别给使徒们的，他们有特别的任务，也就是说他们要写下新约圣经yeah, 他们要奠定教会，然后他们要写下新约圣经。 OK、当然 Ferguson 在这边强调说，为什么、另外一个原因不能够直接打上等号，就是说对约翰来说、保惠师来临是与基督高升有关系，所以当耶稣还没有高升，在他升天之前吹的那个气并不能够直接的与圣灵的赐下打上等号，或那样的赐下打上等号，或五旬节那种模式的赐下打上等号。 OK， 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博瑞，你们那边 OK 吗？好，如果没有我们就继续下去。那么圣灵与十字架之间的关系，他说约翰福音其中有些经文会帮助我们理解之后所发生的五旬节的事件，就是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7章，耶稣高声喊着说，有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当然，如果你们听过这段的讲道，可能会你们可能会知道或者查过这段的经，他是指谁？他腹中流出活的江河来，有你们可能听过，有人会认为那个他是指着信徒，但是 Ferguson 他是指什么样的？他是持什么样的解释？他认为那个他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个他是指谁？ 基督。 基督 ，Yeah， 他是指基督。譬如说，基督的磐石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是那个磐石流出水来。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血和水。OK， 他在这边提到说，约翰福音7章39节这边有说，当时还没有赐下圣灵。Ferguson 特别提醒说，我们不应该直接按照字面解释，好似当时是完全没有圣灵，因为圣灵很明显的已经与门徒们同在，还要与他们同在，而且在约翰福音1章就已经见证，约翰就已经见证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赐下圣灵一定是指某种模式的赐下圣灵，就是五旬节的那样子的赐下圣灵，但这并不表示当时五旬节之前就没有圣灵的临在。OK， 所以约翰福音14章17节会说，那节经文很明显的说，他说，耶稣在16节讲说，他要赐来那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14章17节，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现在进行事，也要。在你们里面，将来要在你们里面，所以有一种，对信耶稣的人来说，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简短的结论，就是定义上就是有基督的灵的人。那么，有人会问，那五旬节之前呢？五旬节之前你怎么能说他们有基督的灵 ？Yes， 有，但是不是是有两个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方式存在 ，right？ 但是。 如果你能够信耶稣，你能够信就必然是你是有圣灵的。约翰福音14章17节是最直接的印证这种说法的经文。在这边他也提到，应该是57页，他说约翰的焦点是人是要如何凭着信心领受圣灵，而路加的焦点则是着重记录圣灵在救赎历史上的工作。 I'm not sure， 我不太确定这个有非常的清楚，也许我要回去再看这段经文，这段就是 Ferguson 的这段，他在这边提到说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不需要与五旬节打上等号，就是耶稣在门徒前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指的是耶稣升天之前的这些事情不见得包括了五旬节，我想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OK， 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郑姐 ，OK 吗？ 还好，还好，还可以。 OK， 好。OK， 好。接下来他讨论，在约翰福音里面，在16章到第14章到16章，Ferguson 指出，在约翰福音14到16章，特别凸显圣灵事工的四个层面或四个方面。而从这个四个方面我们都能够理解这位圣灵到底是谁和他的工作。第一个就是使人知罪使人归信 conversion， 还有英文对不起，使人知罪使人归信，conviction and conversion，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他在这边有讲到57到58节，为什么我这话实际上是五旬节发生前天灵预言。哦，约翰福音16章7到11节 ,Ferguson 讲说这段经文特别是解释或者预言将在五旬节所发生的事。这段经文讲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OK， 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什么意思？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他说约翰，这个在第中文版58页，约翰福音16章8到11节的应许，这个他要来为罪为审判为义，和使徒行传2章22到24节的经文所描述的世界有密切的关系。使徒行传2章22到24节是彼得的那篇讲道。 OK， 记得彼得那篇讲道，他说是你们定死了那义者，不法之人是你们将他致死的，定他们的罪。 OK， 等等，但是上帝称他为义，他不能在上帝叫他从死人中复活 raised him up again， 叫他复活，因为他不能被死亡捆绑住。 It was impossible for him to be held in its power， 被死亡的权势捆绑住。这个之前我在讲到好像有提到，24节通常因为他不能被死亡的权势捆绑住， 通常直接以为就是因为他是上帝儿子，他是上帝，他那你如果仔细想，那其实说不通。如果他不能被死亡的权力捆绑住，那他如果理由是因为他是上帝儿子，那直接的理解就是他根本也不能死。所以你要真的理解这点，不是单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而是因为他是全然无罪的人，而罪的工价是死，因此他不能被死。他可以死，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死，但是上帝将他从死人中复活，这就是上帝称他为义，因为他没有犯罪，因此他不能被死亡的权势捆绑住。所以Ferguson 在这段的意思，我的理解是约翰福音16章7到11节这段经文其实是在预告彼得的这篇讲道。那彼得的那篇讲道你还记得，就是在解释当时五旬节发生的事情。你们看到这些事情，你们就要知道你们这不法之人把他定死了，但是上帝叫他复活，复活了怎么样，如今他又赐下所应许的圣灵等等。也就是说这是有救赎历史的意义的。这一段所以众人听了这话就扎心，他们被定罪，他们又信 conversion 归信，他们就受洗 OK 而得到赦免。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这是圣灵的工作。OK，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看第二个层面，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14到16章的经文之中看到圣灵的事工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所谓的默示 Inspiration。这边有提到圣灵赐给基督所指定的门徒们，这个是对那些门徒们特别的应许，我要叫他们写下新约圣经。耶稣对门徒们所说的话就是差遣他的父所说的话、okay. 而他补充他保惠师要赐下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这个末世不会随着耶稣他的肉身离开世界而停止，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并且要你们想起什么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对你们，基督对他们，不是另外的话，是基督的话。Okay. 所以 Ferguson 这边特别提到，就是说，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中文59页第二段。这些话的意义经常被大大消减，因为我们认为这些都可以直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身上。他的意思是什么？这我们应该很熟悉，就是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以为圣灵会直接叫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直接说的一切话。No， 他在这边讲 No， 这就是为什么Ferguson 在这里强调说，在约翰福音的见证之中，尤其是耶稣还未升天之前那个的圣灵的工作，是特别对在救赎历史上对那几个人的工作，首先是要叫他们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这当然也跟我们有关系，因为叫他们想起耶稣对他们说的话的用意，就是要叫他们传达这些话，记录这些话，写下这些话，在圣灵的默示之下。这然后他就引用我们刚刚提到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26到27节，因为你们要为我做见证，因为是你们这些人从一开始就与我同在。如果说我们按照这字面解释，就认为说圣灵如今也可以直接向我启示，那么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读圣经上面的问题，就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问这些使徒要这些使徒干嘛？ 你听懂我意思吗？如果圣经，如果圣灵直接上就可以跟我们说话，对我们说基督话，那这些使徒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其实换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就是说，如果圣经如今仍然直接漠视圣徒的话，我们可以问，那我们要圣经干嘛？做来参考而已。OK， 所以他在这段的这个漠视圣灵的事工的漠视，在约翰福音里面，其中有一个对我们很重要，就是提醒我们不应该直接他所谓的直接应用，就是圣灵如今不是用那种方式在我们身上工作，但是是借着他所漠视使徒们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心中工作。 OK， 好，如果大家有没有问题这段？还好，我速度还可以。那我们再看圣灵的事工第三个层面，团契 ，OK， communion， 团契。耶稣几次提到我去对你们是有好处的。为什么耶稣去对我们有益处？对门徒们对我们有益处。你可以看用圣经的言语，我们甚至可以直接就是这个是一个例子，你直接看圣经的言语，耶稣去就表示他如今不止与我们同在，更是住在我们里面，right？ 因为他的灵在我们里面。OK， 约翰福音14:20。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到那日就是保惠师要来的那时候，耶稣升天之后，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So Ferguson 在这边特别提到就是说，父与子的联合与团契成了子与父给赐给子的人之间的联合与团契的一个 analogy， 一个类比。不是直接的 pattern， 不是直接的父和子怎样联合，我们和子就怎样联合与团契，但是在类比上面就是不完全一样，但是有这个模式，有这个样式，我们也如何与子有这样子的联合与团契。所以圣灵就如这之后我们会再提到，在三一上帝内在关系或工作之中，是父与子的联合的纽带或 bond。 那么现在它成了我们与上帝联合的 bond 或纽带，它翻译成这个中文的翻译是纽带，就是连结。我们若是在上帝里面，我们必然是在上帝的灵里面，或者是在上帝的灵里面，在基督里面，或者借着基督的灵在基督里面，或基督是借着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对，基督是依靠圣灵执行他的职分，基督是依靠圣灵顺服，依靠圣灵成圣，依靠圣灵称义，依靠圣灵给他 OK。 如今基督的所依靠的那位圣灵在与基督联合的圣徒里面，圣灵 像基督的圣洁 holiness， 你可以总开就是他的顺服复制在圣徒身上，这个就是圣徒与基督团契的目的和意义，意义和目的。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其实我觉得应该在新福有重复多讲的。我刚刚只是照着教材上的字眼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我的头脑没有很清楚，我会反问一个问题。 那 在没有圣灵降下来之前的圣徒，他们所没有的是什么？跟我们相比。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让我们思考，就是让我们想福音书里面好了，在耶稣升天之前，那些与耶稣常在一起的门徒们，你们觉得什么是我们有的，他们没有，或他们在那时候没有？ 想到一个很直觉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圣经， 新约圣经， 我们现在是透过圣灵与基督联合。那当时候可能，使徒们因为耶稣还没升天，然后是还没有再一次的，恩赐下来。虽然他们有圣灵，他们的圣灵跟如今我们的圣灵所展现的功能还是不太一样。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耶稣还没有升天的时候，当他还肉身在地的时候，他们信的方式，虽然他们有圣灵 ，right， 但是他们信的方式是凭着什么信？ 眼见。 他们凭着眼见信。这不是说他们信的方式是比较不好的，或直接来说，而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救赎历史上，那个时候所赐给他们信的方式，他们必须要见到才信。Thomas 要摸到，他就称我的主，我的上帝。这不是说，这不是怪他们，好像这是他们属灵上面比我们更好，因为在救赎历史上，圣灵还没有那样的浇灌下来。那如今我们则是什么？我们这个跟新约圣经就有关系。我们是因为眼不见能信，其中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基督的灵将圣经赐给我们，因此如今眼不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我想这个在这个意义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我们有而他们没有的，基督在地的时候，基督在地的时候，因为圣经还没有形成，所以你可以想象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明天讲到，其实也会稍微讲到，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是 incomplete， 不完全的，你知道吗？也就是说，基督在地，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他还没有死，还没有复活，还没有升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人是不是有传福音？当然有传福音。耶稣差遣门徒们出去传上帝国的，传上帝国的好消息，但是那个福音必须要在十字架的或者各个他的阴影之下才得到完全的解释，听懂我的意思吗？不是说那个时候经历神迹奇事或者听到耶稣讲道的人并没有得救，而是若他们有得救的话，最终他们得救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领受了神迹奇事， 而是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等等。那我们则是在十字架的这一边，耶稣升天之前和之后的差别，我们是在耶稣升天得荣耀，在浇灌下所应许的圣灵之后。所以在这个层次上面，我想是有差别的、yeah. 因此旧约的圣徒，他们必须，他们没有任何的资格可以说这些礼仪，这些外在的形式只是外在形式，那不重要，只要心诚则灵。 No， 上帝定义就是他们必须要记得这些律法，这些外在的仪式，这些献祭来信上帝，因为这是上帝赐给他们 mode of believing 信的方式。但是随着基督的高升，随着圣灵的浇灌，随着因为圣灵浇灌而新约的形成，我们就不再以那种方式。所以就此来说，我们有的，我们不需要上耶路撒冷或上到圣殿里面，就知道他与我们同在。我觉得宜兴问的问题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层面，我们可以思考。就是在新约的圣徒所领受的恩惠，圣灵的恩赐是如何的比旧约的圣徒要更多更丰盛。对，好，所以这个团契我刚刚再回到这一点这个团，你可以在这段里面，我觉得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有读约翰欧文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 Ferguson 受约翰欧文的影响非常的深。就是这种圣灵首先在基督的身上工作，然后如今借着我们在圣灵里面与基督的联合与团契，如今再将基督的生命复制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这个概念在这段里面，也就是圣灵的我们与基督联合和相交是有目的的，不是说我们与基督联合，那个目的就是为了要我们有他的样式。什么叫有他的样式？换一句话，就是将他的圣洁复制在我们身上，不是完全的，当然不是完全的，但是是确实的，将他的顺服复制在我们身上。或者你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将他的生命经历如今复制在每一个圣徒身上，或者基督的生命复制在每一个圣徒他个别的处境之上。延伸的意义就是，若基督的肢体，圣徒的肢体之间，基督身体的肢体有其联合和团契的话，这必然也是在基督的灵里面所达成的。而我们的团契，圣徒的团契也最终有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越加有那个基督手的样式。不是只是大家 social 聚在一起很温暖的感觉，是应该有很温暖的感觉啊，不要冷冰冰的。但是圣徒的团契，圣徒的相交，最终的目的也是应该是叫我们越加有基督的样式。好，如果大家没有想法或问题，我们看最后一段。哦，今天时间还好，最后一段比较 technical 一点。尤其是关于刚刚宜兴有提到的和子论，圣灵的事工是 procession 发出或出于，哈，很有趣，这是圣灵的事工，他的 ministry。怎么说？他说随着子的到来，他这边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我之前没有多想过的，因为子的来临。 所以圣父和圣灵更加的被彰显出来或凸显出来。也就是说，随着上帝儿子道成肉身，在救赎历史上或救赎启示历史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它不只是关于救赎，也关于启示， right？ 希伯来书第一章，如今是在他儿子里面，之前是多方多次借着先知们向我们启示，现在如今他的儿子是在他的儿子里面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而真的也是借着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们越加认识父和圣灵，或者越加有在旧约里面暗示或者包含但是没有显明出来的三一论，在新约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明显。OK， 或者在新约里面所记录的父子圣灵之间的互动和对话之中就越加的明显，这都是因为子道成了肉身。最清楚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好，约翰福音15章26节，这个是 Ferguson 提到的，我之前没有想到也没有读过的。15章26节中文是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遣保惠师来，就是从父所出来的或发出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我要为我做见证。哦，他这边有提到这个将要差遣和出来的时态，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是不同的。将要是未来式，我将要差遣他。可是他是从父发出的，这发出是现在进行式，也就是一直过去、现在、未来一直在发出的圣灵。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就 Ferguson 来说，这告诉我们什么事？ OK， 就三一的外在工作来说，圣灵是父和子所差遣的。我们看一下61页。Okay， 所以是父差遣圣灵，也是子所差遣的保惠师，我要差遣他到你们这里来。Okay， 所以就今世的三一论，这就是说就三一的外在工作来说，没有人会否认这是一种双重的差遣，因为经文就是这么讲嘛。OK， 但是我们看到62节，这是否代表这个今世或者三一外在工作是否就告诉我们或者反映三一的内在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差遣是否反映这个双重差遣是否反映三一的这个外在的双重差遣是否反映内在的双重发出？圣灵不只是父发出，也是子发出，就三一内在关系来说。OK， 所以在历史上会有说，从父发出，圣灵是从父所发出的，出于父呼出的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没有人会有意见，甚至你可以说圣灵是透过子，从父透过子所发出的。但是是否你可以直接说圣灵是从父和从子所发出的？ OK， 所以在公元589年的那个和子就加到了尼西亚信经里面，这个是越加被人接受的。Ferguson 提到奥古斯丁是这个论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很有影响力的人。对，奥古斯丁的概念就是圣灵是从父和子发出的，而圣灵是父子相交或者之间的纽带。我们上一次查经还是什么，我有提到这个概念，我以为我们已经查过这一段，所以我有上次所以我提出这个发出或什么，好像 anyway， OK， 看一下。我们有一个神学原则在这里，这个神学原则我们在这里之前有提到许多次，就是三一的外在工作显示或者启示三一的内在秩序或者三一的内在关系，或者所谓的任务启示 procession， 外在差遣的任务显示内在的发出，或者另外一个字秩序 taxes， 秩序三一，第一位格、第二位格、第三位格。而这个原则被许多现代学者否认。63页，Ferguson 并没有仔细的解释为什么学者现代学者会因为不同的原因否认这个原则，就是外在的工作显示内在关系或者内在秩序。但是，Ferguson 说，笼统的说，这些学者通常会认为这是一个解经上的错误，就是意思就是你不能够把圣经告诉我们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的这个直接把它推论，或者直接理所当然的认为这是反映本体论或本质上的关系。Well， 是这样子吗？OK，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我们说圣灵是出于父和出于子，但是正统的三一论从来不是说圣灵是出于两个源头，而是出于一个 principia 或 fount， 一个来源，一个 origin。 OK， 父和子并非圣灵的两个源头，或者是两 two origins， 但是却是一个 origin， 而这个 origin 是以父和以子。 OK， 就如创造是父创造，是子创造，是圣灵创造，但是并不是出于三个创造的源头。东方教会质疑，如果你说核子论的话，你似乎是在说圣灵是出于两个源头，出于父和子，你会造成三一上帝之间的一个 division， 一个分开。OK， 但是如果所以为什么核子论是非常强调，我们虽然强调按照启示非强调是圣灵是出于子和出于父的，但是我们并不是就此就说圣灵是出于两个源头，但是出于一个源头，因为父与子是一个源头，是一位上帝。这就是我们在三一论上面讲到你必须使用的三一论的文法。如果你不 stick to 这个文法，你不使用这个文法，这个 grammar， 你就会出错。圣灵出于父，圣灵出于子，但是圣灵不是出于两个源头，乃是出于一个 origin， 一个 principium， 一个源头，因为父与子是一个源头，因为他们本质是一个上帝，你必须这么论说。 OK， 而否认核子论就是否认圣灵是出于子，你会遇到什么问题呢？基本你就会不免落入某种从属论 subordinationism 的倾向，也就是说你会不可避免的倾向将子置于某种低于父的地位。OK， Ferguson 在这边提到加尔文，他特别提到加尔文，这个也是等一下看一下，东方神学家所持的三位一体神观，我现在读的是64页。 圣父被认为是整个三位一体的神性的源头，因此是圣子和圣灵神性的源头，也就是三位一体合一性的管理者。而核子论在这个非常大的程度上威胁到了这个原则。什么原则？就是有一个一致性，他们是出于一个源头。OK， 而西方的神学就是论核子，坚持核子论的神学，似乎缺乏足够神学上的一致性。这一致性来意识到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的存在，一直到加尔文这个问题的核心才被揭示出来。他说圣子也相对来说也，如果是圣子也就是圣灵，有非派性的神性， underived， 没有延伸出来的，不是出于，非出于的 underived 的神性，也就是说圣子是 autotheos， 自给自足的神。这个他是在讲什么？若我们要说子是由父所生的，我们可以问这代表什么？Ferguson 在这本书里面是沿用，他应该是沿用Calvin 的概念 ,OK? 但是在改革中的历史上，甚至譬如说在清教徒的历史上，或者在西敏会议的先贤们的他们的见解之中，这不见得是多数改革中先贤们的意见。我在这边只是提到这一点，我只是让大家知道。但是很明显的 ,Ferguson 现在采用的是 Calvin 的进入。Calvin 的进入是什么？ Calvin 的进入是三位一体，这个位你要坚持这个中间的关系，其中就是关乎有这个核子论，就是圣灵它和其他两个位格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是坚持核子论的话，你就会说它不只是与圣父有直接的关系，它是出于父，它也是出于圣子。OK。如果你要坚持这个关系的话，可是又不落入三神论，你又不落入三神论的话，加尔文他会说可是你也要坚持三个位格之间的 equality 同等，就是说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由父所 derive 出来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赐于父，圣灵也是赐于父。加尔文会说是的，我们可以坚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由父所发出或由父所生出，但是就他们的本质来说 essence 来说，他们都是每一个位格都是 autotheos， 他们都有非 underived 非发出性的本质。那什么是发出的呢？或什么是生出的呢？则是他们的位格。所以就加尔文来说，在他的神学言语上，如果你要说生出或者你要说发出，就本质上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不能应用在那个范畴之上。当你在无论三位一体的发出或生出或被生出或被发出的时候，这只是我们之前有学到，这是一个什么 personal predication，或者 proper predication， 或者 person appropriate predication， 只就位格来说的，只能应用在位格上，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发出或被发出，这是加尔文的概念。Okay. 但是有一些其他改革中的先贤则会说，No， 在永恒的 generation， eternal generation， 永恒的生出和永恒的 procession， 永恒的发出之中，父的确将 deity communicate 给子和圣灵。你注意到在这里你就说哦，或者甚至他们会有说有一个时常在神学里面会用到，父的确是神性的源头 ,font deitatis， 希腊文好像是这样。这个字眼时常出现。那 你会说这个会不会不免的就落入某种从属性的，就是说子和圣灵是从属父，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低于父。 No， 如果你要持这个态度的神学家会怎么说呢？他说是的，的确在永恒生出和永恒发出之中，父将神性传递给子和传递给圣灵，但是他们所领受的圣灵或不是他们所领受的神性或那被传递的神性则是一样的神性。什么神性？完全自给自足的神性。所以就此来说 No， 虽然是传递的，但是并不是低于的或者附属的，大概是这样子。我在教材里面有附上一些加尔文和巴文克论到这个的一些参考，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提供你一些多一点资料。 OK， 好，不论如何你可以看得出来，不论你认为是不是在永恒生出和永恒发出之中父将神性传递给子和圣灵，或者在永恒生出和永恒发出之中父只将位格传递给子和圣灵，不论你怎么理解，这个并不影响和子论 right？ 你仍然可以 不论你是怎么样坚持看这个 autotheos， 就是上帝自给自足的上帝，三个位格都是上帝，你怎么去看三个位格都是 autotheos， 你仍然是可以坚持或不坚持和子论 OK。 但是我们的信仰告白，尼西亚信仰告白是和子论的信仰告白。我们是坚持和子论，我认为这是圣经的启示，就是圣灵是由子所发出的。在65页，我们最后一段时间，五分钟的时间，在65页，加尔文，对不起 ，Ferguson， 我讲太多话 ，Ferguson 提出为什么和子论有什么好处？其中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miss 看，其中有一个原则是，在第65页的倒数第二段落，他说就神学自己的统一性来说，或者 integrity 完整性来说，一个神学原则来说，我们应该认为上帝如何他启示他自己，他就是那位上帝，或者上帝的启示应该与上帝他是谁 The revealed God 应该是 true， 就是就真实的反应上帝。就此来说，圣父派遣圣灵反应了圣父发出圣灵，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说，如果在启示之中圣子差遣圣灵保惠师，那也反映上帝的内在如何，圣子发出圣灵 okay. OK So 他说关于和子论，这个是在 他提出三个很重要的要点，这是在第65第到66页，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个一致性或者神学的完整性来说，是在第一点里面，父是以子的名差遣圣灵，而子也是以父的名差派圣灵 OK 分别是约翰福音14章26节和15章26节，而现在我们稍微再看一下15章26节，就是刚才提到的父将要差遣圣灵，而这圣灵是从父子将要差遣圣灵，而这圣灵是从父发出的。那个词态上的不一致性是关乎一个外在的工作和内在的关系 OK。 第二个重点，圣灵是从父所发出的，是父的灵，但是圣灵也应该是子的灵，否则圣灵如何参透三一上帝的事？ 就是 Ferguson 讲到你维持核子论所带来的优势，第二个优势，你要这么说的话。第三个优势，如果否认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是启示，如东方教会和一些现代神学家，如果否认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启示只与圣灵之三一内在关系，就是否定核子论，那么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子和圣灵有什么关系。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在启示之中，你不知道子和圣灵有，在我们的三一论里面就会有这么一个大的缺块。那我们进一步问，圣灵发出到底是什么意思？从父发出，从子发出，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可不可以问，圣灵到底发出去哪里？弗瑞森说，这个问题是有点荒谬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用这么看待这个问题。奥古斯丁会说，圣灵是从父发出到子，而从子发出到父。OK， 我们上次查经好像有提到。Well，怎么说呢？因为由他的外在工作可以让我们有这个论点，圣灵如何从父发出到子，外在工作什么？耶稣受洗 right， 从父那里降下的圣灵降入圣子身上，然后子是在圣灵里荣耀父或感谢父，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借这样子的外在工作，让我们看到圣灵的确是由父发出到子。如果你真的要问发出去哪里，而是由子发出到父。因此 Augustine 可以说，这个圣灵就是父与子的 bond of love， 爱的纽带或爱的连结。也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 Scott Swain 在三一论里面会强调三一上帝的内在生命是如此的丰沃 fecund， 有如此的丰盛，因为是不断的有这样子的 communication 发出。OK， 而正因为父与子在圣灵里面有这样子联合相交，我们与父与子在圣灵里面也有类比的联合与相交团契。OK， 好，所以这个结束关于圣灵赐下，大家有没有问题？疑心。 其实这很大一部分跟你在三一论的内容有一些些的磨合，就要慢慢把就一点一点的把它融合在一起。 有、yep. 只是 Ferguson 做的很好，是他的经文的 base 很强，所以就觉得他这样都可以连在一起，然后脑子就跟着他绕不太动。 其实我觉得 Ferguson 这本书虽然是比较，我觉得他这本书的 level 比较是中等级的，他也不是非常的就是一般平信徒直接读，我觉得啦，就算你是读原文也不见得可以马上哦 OK 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他也不是最深的，但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难度，我自己读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吃力，我会说哦他在讲什么，然后还要回去再看。那你如果看中文的话会更辛苦一点，但是我不知道，我希望就是借着我们的讨论，大家是有点得着的。郑杰、雅文，你们那边还 OK 吗？ 还可以，可是我对核子论还是有那个，所以我们是支持，我们是赞成核子论。 哦，我们一定的，因为你。尼西亚信经嘛，就是圣灵是从父和子发出的，那个和子就是和子，就是讲那个圣灵是从父和子所发出的。对 ，Yeah， Yeah. Wu Da Ge, 你们那边呢？博瑞， 可以，我觉得有比较再连接清楚一点，就是因为之前我自己读，我就是把它有点像是 扫过去， 教科书的方式这样把它读进去，这样。对， yeah. 那刚大概就是会像。会比较多一点点。 好，我觉得像这个我们都已经经历过不同的课程，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如果我们 stick to it， 就是如果有耐心的话，忍耐到底的话，会有一些益处的。虽然当时会有点，有的时候不免会有点无沙沙，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会有点无沙沙，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好，大家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主日学。我来做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灵，而且也感谢你，当我们说是你的圣灵的时候，也认知这是你儿子的圣灵。因为他的缘故，我们能够向你祷告；因为他的缘故，我们可以今天晚上有果效的思想，关于上帝你自己身在的事情。就求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以上的讨论和之后的思想，让这个是有益于我们，也让这个是叫我们越加爱你，也越加对你发出颂赞。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